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78集，桃花债有桃花债下。佟大宝突然开始抹眼泪， 可是我发现每10天就会少一个姑娘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一愣， 为什么？ 我起先也没注意，但后来发现姑娘越来越少，就忍不住去找桃花娘娘问。桃花娘娘跟我说，这些姑娘都是别人的桃花，不是我的，被人挑走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听得皱眉头，这事情实在太离奇了些。这佟大宝看来就是个其貌不扬再普通不过的商人，甚至比起一般人来还笨一点儿。为什么挑中他？ 后来呢？ 后来最后一个姑娘也走了。1年过去了，桃花寨里的桃花也都谢了。我就去问桃花娘娘，我该怎么办？桃花娘娘说，该怎么办？还债呗。 还债？ 是啊，她说这36个姑娘本来就是36朵属于别人的桃花，我一心想求桃花，她借来给我过过瘾的。这回我一口气欠了他36笔债，要一一还清。 展昭好笑，看白玉堂。 哼，这个像是勒索呀。 简直匪夷所思，天方夜谭，不知道可信度有多少 啊。之后呢？他让你怎么还债了？ 他让我回家，说这几笔债会慢慢跟我讨。 你没什么把柄在他手上，为什么乖乖还债？ 有的，桃花娘娘说了，那36个姑娘的命都在他手上，我哪一笔债没还，他就杀一个姑娘。 你相信？ 由不得我不信，万一是真的呢？那几个姐姐妹妹跟我虽然没有夫妻名分，也没夫妻之实，可是那一年是我长这么大最开心的一年，她们每个都对我很好，我怎么能置她们生死于不顾？就算粉身碎骨，我也要像个男人，还清这笔债。 佟大宝说完，身后小喽啰都抹眼泪，直呼他们大当家的真是重情重义。展昭和白玉堂有些哭笑不得，这佟大宝该怎么说呢？倒的确是有情有义，不知道该说他是傻子还是痴情种。 然后他让你怎么还债？ 我回到老家之后，已经1年过去了，买卖早就砸了，伙计们抢了店里的东西都逃走了，就剩下一所空宅子给我。 佟大宝指了指身后的小喽啰。 我原本还在想怎么办，这36个人就来找我了，说是有人介绍他们来我这里干活的，从此跟着我生死与共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又望向那36个小喽啰。 你们也是欠了桃花债的？ 几个小喽啰都摇头，他们原来都是从人贩子那里买回来的苦力，是一个蒙面的姑娘买了他们，给了他们地址，让他们来跟佟大宝的。他们都来自宋辽边境，共通特点就是其貌不扬，性格老实。展昭和白玉堂越听越离奇，那桃花娘娘是吃饱了撑的，拿这群人耍乐吗？连白玉堂都好奇了起来。 然后呢？他把你们聚在一起后，叫你们干什么？ 他叫我做大当家的，不做木材生意了，到这里来打劫。打劫成功36次，就算我把债都还清了。但是有一个要求。 什么要求？ 就是不能空手而归。他说每一次打劫至少要劫到100两银子才算成功。 这难度挺高呀。哎，你成功了几次了？ 佟大宝看了看展昭，又看了看白玉堂。 这次算不算？ 你说呢？ 一次都没成功过。 展昭和白玉堂看着眼前垂头丧气外加莫名其妙的山贼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不信吧，正常人能编出这么个段子也算不错了。相信吧， 太离奇了吧，那位桃花娘娘目的何在？正这时，远处长长的出巡队伍来了，佟大宝赶紧给展昭作揖。 展大侠，你要给我们求情啊，还有啊，欠债的其实是我一个人，这30多个兄弟是无辜的，您可不能让包大人把他们也杀了呀。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摸着下巴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跪着讨饶去。 展昭指了指一旁的空地，佟大宝赶紧带着兄弟们到一旁的空地上乖乖跪了。车子到了茶铺前边，小四子先探头出来，对着展昭和白玉堂招手，看到一旁30多个山贼好奇地睁大了眼睛。赵普下车活动筋骨，走到茶棚边坐下，打量着不远处的山贼们，皱了皱眉。 他们会功夫？ 都不会。 这样也做山贼，还在开封府附近做，年少无知，还是活腻了找死玩。 公孙抱着小四子下山，见那大当家的脑袋猪头那么肿，就看向展昭。 呵，下这么重手，欠打。 最后包拯下了马车，佟大宝带头求情讨饶。包大人，山贼见得多了，这款式的也是头一次见。就走到展昭他们身边问怎么回事，展昭将佟大宝离奇的经历说了一遍，听得众人都睁大眼睛张大了嘴。小四子嘴圆圆都闭不上了，公孙帮他拖着下巴。 真是匪夷所思啊，桃花债欠桃花债，简直闻所未闻。 包拯话音刚落，就见马车里原本就剩下半条命的庞吉突然掀开帘子扑了出来，紫影就在旁边呢，赶紧接住，折影也去扶。庞太师此时白了一张脸，脸色比刚刚中暑的时候还不好呢。 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 简直闻所未闻。 前面那句， 桃花债欠桃花债。 庞太师一口气往回抽，差点昏过去，众人面面相觑，怎么了这是？公孙赶紧过去给庞太师把脉，给他拍胸口。 哎，太师你别激动啊。 太师摆摆手，一个劲儿对包拯招手，包拯快步走了过去。 你干嘛？ 太师一把拽住包拯，凑到他耳边。 你他娘失忆了？ 你还骂人？你信不信我让马车快点跑，颠死你啊！ 桃花债欠桃花债，36100两。 随着庞太师咬牙切齿从嘴里蹦出这几个字，包大人突然愣住了，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，随后双眼一瞪溜圆，惊讶状看着庞太师。 该不会 了不得了，赶紧带回去叫上八王爷商量商量，讨债的来了。 对，将这些人都带回开封府单独看押。 展昭等人一头雾水，但是看得出来包大人和庞太师知道这离奇的桃花债是怎么回事了，而且似乎事关重大。衙役扶起佟大宝，他脸上肿，丝丝抽泣。展昭有些内疚，刚才不该这么重手打他的。 先给他消消肿吧。 公孙点头，拿着药箱子过去。 蹲下，杨脸，哎，给你消肿。 你是郎中？ 我爹爹是神医来的。 公孙嘴角抽了抽，小四子在一旁阻止佟大宝胡说八道。佟大宝看了看小四子，又看了看公孙。 这么年轻，这么大儿子，你真的是郎中？医术行不行啊？不行的话，我还是忍忍。哎呀！ 展昭和白玉堂都扶额摇头，见过嘴欠的，没见过这么欠的。 敢说我庸医不学无术治不好你，我踩死你！ 那头公孙蹦起来用力踩佟大宝，影卫们赶紧来拉公孙。赵普拖着下巴， 摇头拿起茶碗喝了一口。 好久没回来了，开封还是那么热闹。 茶里有迷药。 赵普一口迷魂茶喷了欧阳少征一脸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